每天清晨七点钟，胸肌我搏命，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冬奥会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大家早上好，我是曾。 今天是1月4号了，上班了，不能再这个休息的节奏了哈。三天歇完之后，相信大家的身体啊，包括精神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放松哈。新的一年，希望大家好好工作，好好生活。那如果要是您有余力的话，也有这个愿望的话，欢迎大家每天都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打卡，告诉我们您是不是现在正在准备锻炼，或者是已经锻炼回来了，要吃早餐了哈。希望在咱们这个平台当中啊，每天都有这种健康打卡哈。昨天和王毅上节目的时候呢，他也提醒大伙儿了，今天我们的竞猜呢是三连串哈。我看了一下比赛时间，都挺早的，11点是首钢，下午3点是北控，3点半是国安。我们昨天跟大伙儿说了规则哈，猜第一个进球的人，那咱就按着时间顺序哈，首钢、北控和国安谁第一个进球，那您就把这三位球员的名字串串写下来哈，这是球员串哈。这是我们的这个竞猜的环节哈，一会儿具体的内容还会和大家来介绍。俊说2022年第一个工作日，各位早，也希望今年能够工作顺利。如果准备出门的话呢，子昂和我刚才问了一下子昂，子昂原来也不开车的哈， 是 啊，为啥跟我一样这么懒？ 确实学车这个事儿吧，也挺耗时间和精力的，所以说也是有懒的成分哈。 提醒大伙儿，那现在呢，限行尾号这个月哈，1月3号到4月3号之间是星期一4和9，星期2是5和0。那今天是星期二，请您注意，今天的限行尾号已经轮换了，是5和0。星期3是1和6，星期4是2和7，星期5是3和8。所以请您注意了哈，别开错号出门啊。谢谢大家伙儿来打卡，我的曼联又输球了，我是服了。今天晚上还看了，应该说今天凌晨还看了曼联的球，永远的儿子 输狼队了是吧？0-1。 我喜欢这个名字，不离不弃体育广播，感谢大家伙儿都来打卡哈，家里人都在呢。真水无香也说，今天要看看首钢能否走出低谷，无论如何也要拿下吉林。吉林一直都是咱们的苦主哈，谢谢大家伙的打卡。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刚才给您说了，除了限行尾号之外，1月4号星期二，现在这个时间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1天。那到晚上8点钟的时候呢，啪，咱们要翻一页，就还剩30天的时间了，就是越来越快哈。我每次打我们体育广播的这个倒计时钟那儿走的时候，都觉得哎呀，又少一天，哎呀，又少一个小时，很紧迫哈。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会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哈。北京冬奥会进入到倒计时1个月的时间，脚步是越来越近了。我们今天特别节目叫《冬奥一起来》，冬奥冲刺 ING， 期待这个冬天。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的今天的前半个时段啊，整个2个小时嘛，就是前1个小时的时段。更多的是要围绕冬奥的内容，所以说要关注到云顶赛区全部基础设施搭建完毕。 包括像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种展示活动正式开启等，很多消息。那体育广播记者兵分几路，通过22组连线来集中展现北京冬奥准备的正在进行时，冬奥冲刺 ING 随时等待北京奥运会的开幕。 啊，一会儿呢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一板块的内容。那赛事方面呢，就是和大家说的这个三连串的内容了， 没错， 首钢、北控和国安集中在一天比赛。 嗯， 啊，这是有刚开始的，有马上结束的比赛。这要是往年这个时候，大家还是集中会说 CBA 甚至排球哈，但是因为疫情的缘故嘛，今天足球比赛是最后一天，中超呢也要收官了，所以呢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哈，这是其中的一个话题。国安赛季收官，也说说您期待吧，期待这个怎样的一个结尾哈，同时跟我们来竞彩比分。 是的，我们也会关注到很多国安的 CBA 的消息哈。 嗯 嗯，当然 了，梅西怎么办哟？ 梅西，这个是国际足球方面也会关注到，梅西这个很快就会转阴 啊，真的吗？ 是。这梅西阳性了也是一个大新闻哈， 嗯， 包括也会关注到巴塞罗那的一些动作。 所以今天是冬奥倒计时31天，晚上就要翻篇30天，这是冬奥倒计时一个月的关键时刻。那您对北京冬奥会有怎样的期待呢？也可以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我准备在大跳台、昆明障碍还有优槽三个项目。 到达了云顶的山顶，哇，太阳已经出来了，太美了，云海日出。 离冬奥会越来越近了，感受到冰雪氛围越来越浓厚了，更有动力。 请场馆设施等领域配合做好发电车进入场馆的工作。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防输入、控制疫情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上冰上雪的中小学生达到84万。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撰文称，北京冬奥会也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 从2015年7月31日申办成功到2022年2月4日开幕式，指日可待。北京冬奥会已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北京将书写历史，成为第一座双奥之城。北京冬奥会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冬奥倒计时一个月的特别节目，冬奥一起来，冬奥冲刺 ING， 期待这个冬天。其实啊，我们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准备工作哈，已经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全面了。你看昨天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北京颁奖广场也进行了颁奖仪式的全要素演练，也标志着这个广场呢具备了赛时运行的条件。 嗯，北京颁奖广场设立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和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之间，为全临建室外场馆。据场馆媒体副主任魏小梅介绍，颁奖广场是冬奥会中的一个特殊文化象征。下奥会比赛结束会立即在竞赛场馆为获奖运动员举行颁奖仪式，而冬奥会比赛结束后通常在赛场内先进行颁发纪念品的仪式，然后来到颁奖广场为获奖运动员举行颁奖仪式，仪式前后还会进行文艺演出等文化活动展示。据悉，北京颁奖广场赛时运行时间从2月6号到2月19号，将承担北京赛区32个比赛项目的奖牌颁发仪式，与张家口颁奖广场的颁奖仪式交替全球直播。 北京颁奖广场仪式的演出总导演秦征表示说，这个广场舞台的设计理念是美美与共，整体的造型呢像一个雪屋，外壳还有一些雪花的图案，和后面的冰立方构成一种冰雪交相辉映的视觉感受。同时北京冬奥会举办期间呢，刚好赶上我们中国春节，团圆聚首是春节最具代表性的节日特征，雪屋的视觉元素既有冰雪特色又有家的温度，也希望能够呈现给世界各国运动员一个温暖的个感觉。刚才我们在这个宣传片花当中你听到了哈，啊，云顶、云海日出，太美了。 嗯， 云顶赛区的基础设施现在已经搭建完毕了， 我们整个场馆的这个永久性的基础设施还有这种赛道方面的建设都是已经完工了，然后临建这块呢是目前所有的临时房屋和主要的临时结构，包括加油架的看台和一些联系性的这些加油架的连桥或者是平台， 之类的已经基本上都建设完毕了。现在唯独还在继续进行的工作呢，是包括赛道沿线的一些摄像平台，因为这些呢是要根据赛道的造雪塑形的情况来对它进行更准确的定位，然后才能进行搭建。所以现在除了这些摄像平台以外，其他的临建部分我们都已经搭建完毕了。临建建设这块呢，还有一些临时的管道也是跟这个赛道的塑形有关的，就是我们会在赛道的中间可能会有一些过路的管道，这些呢也会跟着这些赛道的就绪的情况来继续的跟进。 这是云顶滑雪公园场馆和基础设施副经理陈荣钦的介绍。张家口赛区的云顶滑雪公园的赛道造雪和造雪的塑形也已经迎接了测试赛的大考。目前呢，他们这边雪道的情况怎么样呢？陈荣钦哈也给我们做了介绍。 造雪这块呢，因为我们这边是六条冬奥会的赛道嘛，10月底的测试赛期间，我们已经给一条赛道就是障碍追逐造了一部分的雪，然后满足了这个测试赛的要求。然后从10月底开始呢，我们就是分阶段的对这六条赛道三个场地的雪进行造雪，在造雪的同时呢，一边进行这种塑形的工作。目前的情况呢是有4条赛道的造雪已经基本上达到这个雪量的要求了，然后有2条还在继续的造。同时我们除了赛道的造雪以外，还要对这些赛道之间的连心雪道以及就是结束区的这些平面平台进行造雪，都要把这个雪进行覆盖，同时对旁边的一些山地进行景观性的造雪。所以整个造雪过程会持续到1月中旬，然后塑形的过程会持续到1月底。 那接着给大家介绍其他场馆的情况哈。 是的，古杨树赛区、崇礼赛区的气象条件准备的也是非常的充分，建立了一系列完备的气象监测设备。继续来听金泽的报道。 古杨树赛区呢，它有3个场馆，分别是越野、冬季2项和跳台滑雪。古杨树场馆这个地形比较复杂，它有4个山沟，尤其跳台这个场地呢，地形比较复杂。它在一个山坡上一个凹进去，我们的雪如意上，这块呢，我们经常的观测到这个风呢比较强的这个西风情况下，我们山顶上吹的是西风，冬两和越野都是西风，但是跳台里头吹东风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这个跳台的周边，山顶上，然后和这个跳台里头呢，部署了大概有13个站，包括我们正式的站，还有科技冬奥试验站。有13个站全面的监控它。另外在跳台的对面雪如意上，我们部署了激光雷达对这个区域进行风的扫描，我们还部署了这个微波辐射计对它的上空进行温度湿度的监测。另外呢，就是杨树这块呢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环流呢，叫山谷风环流。在弱天气的背景下呢，冬季2项和这个越野这个场地呢，风白天晚上它的风向会发生偏转，另外呢在夜间会形成冷池我们通过这种加密的这种自动站，我们对这个冷池现象也进行了一些监测。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对这个古杨树场馆这一块的这个局地的环流和这个冷池现象，我们都基本上都能把握了。 介绍情况的是河北气象台的副台长王宗敏。而春节呢，是我们中国人一年当中最重要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北京冬奥会恰逢春节，为了能给国外运动员感受到一个地地道道中国年的感受北京延庆冬奥村已经开始做好准备，中国美食、国潮美甲这些都可以在这个奥运村当中体会到村里都有。请听延庆冬奥村的场馆运行团队秘书长严寒为大家做介绍。 年节文化是世界上相通的文化，所以呢，这次冬奥会呢是在我们春节之间举办。冬奥村呢作为运动员之家，我们也准备了很多年节的心意。比如说从建筑上来讲，我们有很多有中国年节文化的一些装饰，像这个我们的宫灯、我们的灯笼包括呢我们和各个合作伙伴一起做的窗花都会剪贴出来摆在各个的商业业态，摆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展示区。 另外呢，美食文化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中国美食呢是世界饮食的巅峰上的明珠，所以呢，我们通过年节文化中呢展示我们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好吃的，从我们的主菜烤鸭，我们的主食像饺子，我们的特色的年节的主食像汤圆儿，以及我们具有色彩的也有美好寓意的像我们的冰糖葫芦啊，这些都会在我们的冬奥园中国年的项目中给予展示。同时呢，我们还有很多跟运动员近距离接触的，在做好防护之后呢，近距离接触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我们的美甲啊，在这其中我了解到的，我们的美甲师呢会在运动员的指甲上做下我们的福字，写上我们的虎年的虎字啊，都会让他们留下深刻的记忆。红色是我们的主色调，但是我们的主色调呢是绚烂而丰富的，所以呢，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运动员在中国这儿呢，既可以找到他自己国家啊地道的心仪的口味，也可以呢整体融合到我们的年的文化中，感受到我们的温暖，感受到安全和精彩。 冬奥倒计时一个月了，荣成斋说，我期待着咱们的冬奥会能够圆满成功，各位运动员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做到冬奥历史上最成功，还是那四个字，无与伦比。那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哈，真是交相辉映吧，可以做到。 没错，陈伟说，记者都三个月回不了家，闭环管理了，那咱还有多少人进了闭环？东京奥运去了4个，北京奥运会这要去几个？就家门口隔离时间一样长。 北京冬奥会是吧？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们有好多记者。北京冬奥会的进闭环的记者要到这个月的月底哈，按照相关的规定，将会去到各自的工作岗位。谢谢大家伙儿对我们记者的关爱哈关怀，到时候会有非常精彩的报道带给大家的。刚才说了，我们今天两个话题哈，昨天跟王毅呢已经定了今天的竞猜规则。今天的三个比赛都比较早哈，11点首钢就比了。然后是3点的北控和3点半的国安，咱们竞猜呢来一个3连串哈，猜一下三场比赛咱们是哪位运动员先进球。那奖品呢还是上一次哈没给大家发出去的，大伙儿都没猜对那个比分，我们把这个难度降低了，猜对了就给一个，不是说仨你都猜对了那太难了，仨都猜对了是王毅那个超级奖品啊。好，感谢大家伙儿哈。刚才说希望今天书豪能够爆发哈，但也有人说，哎，别指望书豪爆发，能正常发挥就好。哎，有朋友说书豪早就适应北京时间了，放心吧。说到吉林队，关老爷也关注说，琼斯得夹击，一个人可不好防。 哎，这都具体战术都建议上了， 对，已经建议上了。 荣成斋也说张帆、范子明、朴成，哇，这是。朴成球迷啊，很喜欢朴成。朴成首发吗？ 小朴哈，咱现在也没什么人了，可以首发哈。 对， 冬奥一起来，冬奥冲刺 ING， 期待这个冬天我们继续进行。刚才也说到了冬奥村的一些准备哈，还可以美甲哈。 奥运圣火也很重，奥运火种也很重要哈，承载着奥林匹克精神，照亮着人类的团结合作、战胜困难的前进道路。那在10月20号的时候呢，去年的10月20号啊。2022年冬奥会火种展示活动正式开启，展示了很多冰雪运动的发展，然后吸引了更多的公众参与进来。那，2022年冬奥会火种展示活动已经先后在北京邮电大学、三峡集团、伊利集团、延庆诗园公园当中、中国馆当中去进行。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副部长顾浩宁表示，2022年火种展示活动会继续开展。 那我们这次的火种展示分成。两大类，一类呢是叫城市展，第二类叫做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火炬走进企业的展示，主办方都是北京冬奥组委，那么就是通过我们北京冬奥会的高层级的赞助企业以及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总共有24家的企业，那么这些企业它所创办的社会公益项目。以及一些可持续的项目，以及他所面对的，广大的消费者，通过这样一个群体，能够更多的让我们的中国人近距离的了解冬奥的火种，不仅仅是冬奥火炬在跑，同时冬奥火炬离我很近，那这样一次难得的经历，一定会让 更多的中国人能够理解、了解、热爱冬奥会。这一次的火种展示充分体现了我们每个作为展示承载方的企业，它的特色优势各不相同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创意理念。我们总共有24家全球合作伙伴和北京冬奥会的官方合作伙伴，他们涉及的国民经济门类行业是方方面面的，那么同时它所能够覆盖的社会经济发展领域也是非常丰富的。 北京冬奥会的市场开发广泛，吸引社会资金和社会力量参与，为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筹办工作筹备必要的资金、物资、技术和服务保障。特许经营计划是市场开发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购买特许商品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参与冬奥、支持冬奥的一项简单易行的方式，并以此留住北京冬奥会的美好记忆。截止到2001年底，先后开发了16个类别、5000多款特许商品了。北京冬奥组委的市场开发部部长朴学东表示，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始之前以及后续，将会推出非常丰富多彩的冬奥特许商品，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冬奥特许商品展现奥林匹克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呈现主办城市文化，也带动公众参与。开幕纪念日就是以鸟巢为图案的新年快乐徽章，在1月1号是星期六，在特许上新日上市发行了。很多朋友还记得，我们是从2018年10月开始，把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定义成北京2022冬奥特许上新日，这样呢，就让喜欢冬奥特许商品的朋友能够有一个跟我们约会的时间。这不是快过年了吗？大家都知道2月4号。是我们开幕的日子，也是大年初四。这款特许商品呢，就是用陶瓷制作的糖果盒，鞭炮图案的糖果盒，体现了我们冬奥特许商品的节日气氛。我们在2022的赛前和赛中都将有很多新的特许商品面向大家进行销售，将推出一些大家也很期待的，充满我们冬奥即将开幕和开赛期间的这些主题的徽章，比如说开幕式徽章，比如说体育竞赛徽章、场馆徽章，其他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特许商品。也值得期待的一个特许商品就是开幕式纪念邮票，将随着开幕式正式发行，现在正在保密设计、保密生产当中，所以敬请大家期待我们下一步发布的冬奥特许商品。我们希望呢，通过冬奥的市场开发、积极创新机制，努力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看到陈伟哈说这两天放假的时候呢，也是开车去延庆这一带转了转，惦记着高山滑雪，看从哪儿出去啊，也惦记着现在的票务计划哈，说如果有机会去看的话，是不是我得从北京到张家口坐大巴呀，或者是坐公交去了，因为没有看到这个社会车辆的出入口的设计哈，说我是不是自己开车去不了呀？现在票务计划咱再等一等哈，别着急。那我相信呢，如果您搭乘公共交通还是非常方便的哈。嗯， 是的啊，我们也继续关注哈，北京冬奥会市场开发吸引广泛的社会资金和社会力量参与，我们也是来关注一下啊，就是说物流这方面啊，这也是很重要的。北京冬奥组委物流部负责冬奥会采购、物流和资产管理工作，成立3年来完成了冬奥会一系列的物流服务保障工作。1月份就已经开始进入冬奥物资的通关高峰期了。北京冬奥组委物流部部长李艳玲表示，物流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展开。 奥运物流呢，是点多面广、体量大、挑战性极强。按照国际奥委会物流指南的这样一个说法呢，他说奥运物流是和平时期体量最大的这种物流运作，所以呢挑战是极强的。那么疫情防控工作呢，更是给我们的整个运行带来了更多一层的挑战。在奥运物资的通关方面呢，我们和海关、港口、机场这些部门建立了非常好的工作机制，所以呢，在前期的通关工作中，我们90%以上批次的这些通关工作是在24小时之内完成的。在后续的通关工作中呢，我们将继续延续这样的工作机制，为各个参赛群体提供更好的服务。 从一月份呢，我们进入奥运物资的通关高峰期，我们预计还将有20亿元货值的物资需要在一月份办理通关服务。从1月4日分阶段闭环开始至冬奥会结束，我们将迎来赛时场馆物流服务的高峰期。1月23日开始到3月16日，我们将为各参赛群体提供自首都机场至11个场点的抵离行李运输服务。在赛事圆满结束，物流工作将迎来最为紧张的集中回收期，物资处置工作呢也将同步启动。举世瞩目的冬奥会呢正在走近，我们呢将继续认真细致地做好各项物流工作，为举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冬奥会呢做出我们的贡献。 这是物流方面的消息。那我们关注了很多这个筹备方面的事儿哈。 一会儿跟大家说说人员方面哈。5421说了，提醒大家一下，张家口崇礼雪场这边呢，很多都是为冬奥会做准备的一些工作哈。现在冬奥会进场已经开始了，哎呀，感觉到冬奥真的是要来了哈。那可能这两天大家都有一些计划，利用到元旦这个时间去各个滑雪场啊，或者是附近有冰雪设施的地方去体验了哈。啊，也有很多朋友在期待国安今年的首胜。按说啊，这个时间往年是国安都去冬训了哈，这还没比完呢，最后一场比赛，他说期待一众年轻球员爆发。那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是和大家一起来竞猜。8点钟之后是要说说咱们今天的比赛，对不对？ 是的，在8点之后会给大家联系到一些嘉宾和评论员啊，去聊聊今天的3场北京的球队的比赛。 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哈。 是的， 看见大家伙都在关注咱们的3场比赛，因为今天的比赛真的是挺早的，11点还有国安这个首钢先比，然后3点北控，然后就是国安了，3点半。所以大家伙呢关注一下时间，想看的话别错过了哈。还有人很多在这个点咱们的这个像小亮，还有这个静林哈，以前我们雄鸡畅想的主持人，包括樊怡儿啊，他们都各自有各自的安排和各自有各自的选择，所以说大家呢也别特别的点以前的这些这个咱们的同事了。同时要感谢您的关注哈，现在要向前看，一起向未来。一起向未来，2020年的亚足联中国杯的比赛也是大伙惦记的。像陈伟说，我还惦记着，明年的亚足联中国亚洲杯，咱们在10个城市来举办。亚洲杯结束之后，国安就有可能去新的工体了，这也是啊非常值得期待的。这两年，咱们人员方面肯定是还是要有大的调整，所以说也请大家哈多关注咱们的变化吧。 是的。还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都在期待着冬奥会的这些问题哈。 没错。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直播的雄鸡畅晓。今天呢，因为是倒计时1个月的时间，北京冬奥会是越来越近了啊。我们在这2个小时当中的1个小时节目当中呢，为您推出冬奥一起来，冬奥冲刺 ING， 期待这个冬天。一会儿跟大家说咱们的人员准备情况。 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双奥志愿者常志富在平凡的岗位上奉献自己，服务他人。 我是常志富。今年已经80岁了，在即将举办的北京冬奥会上，我荣幸地成为了一名双奥志愿者，实现了我自己的这个愿望吧，也完成了我跟成龙的约定，一起做冬奥会的志愿者。回顾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那些美好的记忆，让人心潮澎湃。一生的付出，志愿服务的奉献，让我在1万多名志愿者中 脱颖而出，成为了北京奥运会的火炬手，举起了祥云火炬。作为170万志愿者的代表，在鸟巢现场观看了奥运会的开幕式。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也是作为城市志愿者，我那时候是在西城。我现在呢，作为一名冬奥会的志愿者，我在石景山，服务的地点呢，就在北京冬奥组委的旁边，就是首钢小西门的那个地方。北京冬奥会在即了，冬奥会的时候它的开幕式是2月4号嘛，刚好是春节期间。我希望春节的时候我能在岗上为大家服务，就是把自己的一份志愿服务的心愿体现出来。我会珍惜所得，不忘初心，服务冬奥，展现志愿者的风采，一起向未来。 冬奥一起来，冬奥冲刺 ING， 期待这个冬天正在进行当中。现在距离北京冬奥会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哈，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更多的来说人员的准备。 是的，首先冬奥最重要的夺金争牌的就是我们的运动员们哈，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关注到很多的运动员团队们。 首先关注一下武大靖，看他现在在干什么。 是的，武大靖也是对我们带来一些他的看法，比较简短，但是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中肯。 经济体育的起伏很正常，然后也希望自己的心态调整得更好，在最后的结果或者是最后的我们最希望的还是在北京主场上我们取得更好的成绩，调整自己的状态，然后更加强的去训练，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得最好，调整到北京冬奥会。 这是武大靖的看法哈。当然了，我们不只是准备了说我们国内运动员的看法，那毕竟这是一个大家的盛会，世界的盛会哈，所以说呢也采访了很多国外的运动员，来看看他们啊，世界范围内其实运动员们也是非常期待的。来先听听加拿大的马克麦克莫里斯的看法。 北京冬奥会我充满期待，也希望能在冬奥赛场上展现自己。 他是1993年出生的加拿大单板滑雪运动员哈，也被看作是肖恩怀特之后又一个单板滑雪巨星。比较擅长的项目是单板滑雪的坡面障碍技巧和单板滑雪大跳台这个项目。那么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他是单板滑雪障碍技巧的铜牌获得者，也是加拿大单板运动首位奥运奖牌获得者。2018年的奥运会也是再次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那这位运动员应该在北京冬奥会上也会有比较出色的发挥哈。 是的， 说到他之前的肖恩怀特，那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选手了。 I'm so excited. I just know they're gonna. 我感觉很兴奋，我知道北京会带给我们最盛大的舞台。我很期待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因为中国的文化多姿多彩，我相信肯定精彩绝伦。 Beautiful culture they have. 应该说，在之前大家也了解到了，肖恩怀特说今年北京冬奥会将是他参加的最后一届冬奥会了。 是的， 希望在今年的冬奥会当中也看到这位老将的精彩发挥。 除了运动员以外呢，还有为冬奥会服务的很多的志愿者们啊，其中还有很多的大学生们。那大学生们的带队老师张秀军就表示，尽管过程很辛苦，但是充满意义。冬奥会的志愿服务经历会给孩子们带来不一样的精彩。 大家好，我是张秀军老师，来自河北旅游职业学院。我们学院呢，今冬有近1000名大学生服务北京冬残奥会，我是代队老师。同学们呢，正在分批入住奥运村。目前呢，我们第二批入住张家口崇礼奥运基地的师生呢，将近有20天了。那么我亲眼目睹了大学生呢，备战奥运的紧张和忙碌。这些大学生在学校的时候，经过数次培训，层层选拔，目前呢，被分到防务组、餐饮组和后勤保障组，他们带着专业技能、职业精神和饱满的工作热情投入到工作中，搬运布草、布置房间、中西餐摆台服务、高标准严要求的清洁卫生、备餐送餐、烹饪组大学生的后厨帮厨服务，他们在国内外一流专业队伍的指导下紧张备战，这种训练对他们来说呢，都是一生的财富。他们不畏严寒，吃苦耐劳，克服困难，展现出不一样的精彩，受到专业人士的认可和表扬。作为老师呢，我们为学生的成长感到欣慰。大学生在面对着夜晚美丽异常的雪如意和太武小镇的滑雪场，在刚刚过去的庆元旦晚会上表示，作为青年学子，能参加国家重大盛事， 既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我们的荣幸。他们将不辜负学院领导和老师的期望，向奥运服务交一份满意的答卷。预祝奥运圆满成功，欢迎世界各国冰雪健儿来到河北，来到美丽的张家口崇礼，感受不一样的冰雪文化。 在冬奥会的雪上项目赛场当中，有一群叫做滑雪医生的人，他们有过硬的滑雪本领，又兼具应对各种创伤的救治能力，他们被称为是雪上医疗救治链上的尖兵啊。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冬奥心愿是哪些。 我是来自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的傅文娟，是一名滑雪医生。冬奥会赛时，我会在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赛道旁随时待命。一旦在训练或比赛中有运动员受伤，我会在第一时间赶到伤员身边，在赛道上进行紧急处置，在最短的时间内让运动员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而且不耽误后续比赛的进行。作为一名滑雪医生，不仅要熟练掌握各种创伤的紧急处置方式，还要不断精进自己的滑雪水平。为此，我和冬奥医疗保障梦之队的队友们进行了3年多的精心准备，只为在冬奥会期间圆满完成自己的任务。这是祖国交给我的一项使命，也是一名医务工作者报效祖国的最好方式。筑梦冬奥，奋斗有我，祝福北京冬奥会，也祝福每一位奋战在冬奥医疗保障岗位的人。让我们携手奋进，一起向未来。 作为北京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的副主任李晓明，希望北京冬奥会上能有更多的运动员成为孩子的榜样。来听他的冬奥心愿。 从2015年7月31日申奥成功以后，作为冰雪人，我们就一直在筹备北京冬奥会。2022年，实际上作为一个从事冰雪运动的人，我们的心情是既激动又紧张。激动就是说，我们筹备了多年的北京冬奥会马上时间不久就要开幕了。紧张的是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疫情常态化下来办好一届冬奥会，也是备岗工作的压力啊。冬奥会在北京的家门口举办嘛，为北京的青少年提供了近距离观赏世界顶级冰雪赛事的一个机遇。我们有一些孩子也是报了这个参与志愿者呀，或者服务工作等等，都希望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北京冬奥会，近距离的参与北京冬奥会。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北京籍运动员能够入围冬奥会，能够在北京冬奥会上取得好成绩。实际上他们所取得成绩对于北京的冰雪运动发展也将起到积极的带动和示范作用。因为体育运动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为我们的青少年冰雪运动树立更多的偶像，树立更多的榜样。希望有更多的北京籍运动员在2022年冬奥会上取得好成绩。 在冬奥会的各个角色当中，还有一个角色就是媒体记者们。那我们也有一位双奥记者啊，来听听李维的冬奥心愿。 我和你心连接。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广播的记者李维。每当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呢，都会把我带回到14年前北京奥运会。那一年我们向全世界奉献了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那也是我作为体育记者第一次站在奥运会的赛场上进行采访。到现在呢，采访北京奥运会的经历呢，让我还是记忆犹新，那是我职业生涯非常重要的一次采访。随后呢，我也报道过多届奥运会和各种的世界大赛，但一直呢还是没有采访过冬奥会。再过一个月的时间呢，我们北京的冬奥会就要来了，我也将第一次采访冬奥会，成为一名北京2008年奥运会和2022年冬奥会的双奥记者。我想呢，这是我的荣幸，也让我有了更大的责任。希望全世界的冰雪运动员可以在北京展现出他们最好的状态，也希望我可以为大家呈现更精彩的冬奥会的报道。 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服务管理处的副处长潘祥华介�绍说，北京市目前呢已经开放了4处雪场，提供了40多种冰雪活动的项目，可以接待40万人参与到冰雪运动当中。我们来听他的介绍。 为助力啊北京冬奥，市公园管理中心举办第8届北京市属公园冰雪游园会，为市民游客提供家门口就能参与冰雪、感受冬奥的 活动场所。我们共设置四处学七处冰场，总面积近60万平米，提供40余项冰雪活动项目，可接待服务40余万人次参加冰雪活动。陶然亭公园、紫竹院公园、玉渊潭公园的雪场率先开放，颐和园、北海公园等5家市属公园的7处冰场视天气情况，在2022年1月上旬也将陆续向游客开放。 说到陶然亭公园哈，这边的管理中心的赵双乐介绍说， 咱们的雪上在雪地呢有堆雪人活动，还有咱们的皮影艺术家进行一个皮影的展示，然后我们也会组织职工在场地内进行一个一起相未来的一个快闪的活动。然后我们在场地内呢也结合了冬奥的元素，进场地进行了一个布置，对这个场地设置了一个冬奥的科普主题长廊，让大家来讲解冬奥知识，让大家能喜爱上冬奥的运动。而且我们在场地中央放置了2个1.6米高的冬奥吉祥物，就是冰墩墩和雪融融。今年我们在这个雪场活动里面，我们也会组织小朋友，咱们模仿咱们冬奥吉祥物，冰墩墩、雪融融呢，进行一个堆雪人的一个主题活动。大家小朋友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发挥，模仿咱们冬奥吉祥物，来堆这个雪人，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北京公交集团呢，将在冬奥会期间也发挥着重要的关键作用。公交集团的李金鹏也曾经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进行车辆调度工作，现在他又在为冬奥会忙着。 大家好，我是北京公交集团运营调度指挥中心副经理李金鹏。作为一名北京公交人呢，非常荣幸既参加了2008年的这个夏季奥运会，又参与到了2022年冬奥会的一个筹备。当时奥运会开通的这个奥运专线，到现在还有4条线路继续在运营，并且在今后冬奥会期间还会继续运营，已经变成了这种市民常态化通勤需求的这么一个线路，包括旅游观光的这么一些线路。参加了2次这种冬奥会的测试，分别是咱们延庆赛区跟北京赛区的测试赛活动。说到难度比较大的，应该就是延庆赛区的测试赛。山区道路坡道比较大，转弯呢又比较多，期间呢天气又比较寒冷，先后调派了多波的这种运营车辆，包括还调派了这种抢修车辆，发挥到2008年奥运的经验啊，百年公交的经验，9万余名北京公交人的共同努力下呢，全力筹备好这个2022年冬奥会的各项保障工作，同时呢也是期待2022年冬奥会呢向世界展示更加无与伦比的这个中国力量。 目前石景山区的冬奥公园和各区的冬季的景观，包括冬奥主题的花坛，也在有条不紊的推进当中哈。来看看这边的安排。 2周前的12月21号，也就是冬至的那一天，北京冬奥公园标志性的景观节点冬奥之环呢是正式的亮相。几天之前的冬奥之环夜景灯也是点亮了，冬奥之环整体呢是呈现红色，一圈一圈蜿蜒而上，从上方看呢有一点像陀螺。那冬奥之环和与它相连的高翔公园将永定河和首钢园串联起来，实现了生态园林和工业遗址的完美交融。另外呢，冬奥公园里的冰雪森林、火车乐园等等30多个景观节点呢全部完工亮相。那元旦的几天呢，虽然天气寒冷，但是到冬奥公园里游玩的市民呢确实不少。因为天气寒冷，所以公园中的永定河部分河段呢也是结了薄薄的一层冰，在阳光中呢显得特别的美。但是大家游玩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安全，要小心。另外呢，我也了解到全市还将在重点的街道、重要的节点呢布置10处不同内容的冬奥主题花坛，来增添冬奥喜庆的气氛。那目前呢，各区的冬季景观增重布置正在进行当中，并将在今年1月的中下旬呢全面的完成。据了解呢，冬季的景观将主要分布在奥林匹克中心区、首都体育馆、5棵松体育中心、冬奥组委、延庆小海坨周边、长安街2侧等地。可以说，冬奥的氛围呢是越来越浓。 0800说：“我期待在冬奥会上，奥运健儿在中国咱们这么好的比赛条件和环境之下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最好能刷新更多的记录哈。冬奥项目的记录，当然了，条件是 我们的场馆确实好哈，但是还是在安全和健康的条件之下再去刷新吧。啊，也有朋友说这个期待运动员的哈，啊，运动员的表现有多好的哈。 慢慢期待的心跳，总能听见。 好，来接着给大家介绍今天的冬奥倒计时一个月的特别节目。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的准备哈。 嗯，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啊，去年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香港队是获得了一金两银三铜共六块奖牌，创下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而截至目前呢，中国香港的短道速滑选手隋昕在去年12月结束的短道世界杯荷兰站的比赛中，获得了北京冬奥会的资格，这也是香港运动员获得的第一个北京冬奥会的资格。那中国香港体育协会及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会长霍启刚表示，中国香港未来会积极配合国家政策，融入粤港澳大湾区，获得体育健康发展的市场。霍启刚也希望香港可以和北京以北京冬奥为契机，提升对冬季运动的认知。 香港是有滑冰场的，但是香港没有一个标准的滑冰场，大小是不合格的。冰上运动吧，那除了滑冰还有比如说那个冰球，他们是充满挑战，因为这些滑冰场都是在商场里边的，所以商场里边它营业嘛，它是赚钱的嘛，所以这些团队或者我们这些总会要训练的话，它必须包场，那包场成本是非常贵，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他们困难还是蛮大。滑冰他们会经常到东莞去练，所以这个也凸显了大湾区的重要性，因为毕竟你都知道我们的运动员，尤其是非精英项目，他不是全职运动员，他们做 part time， 所以你让他们每天来来回回坐大巴去内地训练也是困难，所以我觉得我希望可以通过冬季奥运会是否可以提升香港政府尤其是香港市民对冬季运动的重要性呢，我觉得是一个契机吧。 这是这边的准备。另外关注一下我们石景区的广宁街道高景路社区，现在是咱们北京第一个被授牌的冬奥社区，来关注这方面的情况。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是全方位展示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成就的全新窗口，体现中国肩负大国担当和责任。 我们冬奥社区的健身文化广场已经被纳入到北京2022冬季奥运会和冬残奥会的文化活动广场。我们就是按照奥组委对文化广场的要求呢，赛事期间呢要举行咱们群众式的各种文化活动，并按照咱们重要转播的赛事呢，我们的广场这个清晰的大屏进行了实况转播，根据看转播的人员情况呢进行人数实时的调整，在转播间隙呢我们每天举行一场群众性的文艺演出，增加咱们冬奥会的氛围吧。我们从2号开始就是一周一场，到赛事的之后呢就是每天一场，一共是81场。还有呢就是志愿者服务群众体验，还有呢冬奥会的宣传材料的展板介绍，我们社区的文化活动的一个介绍区，还有呢特许商品专卖区域，这分那么几个区域。同时呢今年我们冬奥社区呢按照往年的惯例呢又在我们广场的附近呢建设了接近10000平米的第三届冰雪运动基地，这样呢可以免费让居民呢就是体验冰雪运动。1月1号开始就对外开放了，这个冰雪基地呢是在冬奥社区公众号进行网上预约免费开放。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愿景也正在走向现实，在冰雪运动进校园的大力普及之下，很多青少年也感受到了冰雪运动带来的欢乐，同时呢也感受到了冰雪运动可以给自己身心带来的这种感受哈，更加强了解冬奥文化的这种愿望了。那今年上高中的何飞作为一名已经滑雪4年的小运动员，他也说出了自己的冬奥心愿。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延庆的一名业余滑雪小运动员何飞，我学习滑雪已经4年了，我非常享受上雪带给我的快乐和超越自我的感觉。从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以来呢，我发现我身边喜欢冰雪运动的朋友们越来越多，从过去冷清的雪场到现在滑雪课的爆满，冰雪运动成为了我们业余生活的一种时尚。学校滑雪课的大力普及也让我们更多同学更深刻地认识滑雪，参与滑雪。冬奥会马上就要开幕了，在这个大背景下，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愿景正在一点点地走向现实。我衷心地祝愿冬奥，祝福北京这座双奥之城，也期待有更多的同龄小伙伴加入我们滑雪的阵营，让我们携手冰雪一起奔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北京加油，冬奥加油。 能够参加冬奥会是每个冰雪运动员的梦想啊。现任北京青少年女子冰球队的主教练、原中国女冰队长张晶，就在1998年的长野冬奥会上和中国女子冰球队拿到了第四名的好成绩。如今再过一个月，北京冬奥会就要来了，我们来听听张晶的冬奥心愿。 大家好，我叫张晶，现在是北京青少年女子冰球队的主教练。那我原来呢也是中国女子冰球队的队长，我们能够站在这个奥运会的赛场上真的是无比的荣耀。那我们能够全队同心协力取得第四名的这样的成绩，也一直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一个回忆吧。能够代表我们的祖国参加冬奥会，应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是就是特别期望期盼的，而且是作为运动员一直要达到的这种境界和目标。那我们要取得最优异的成绩，每个人都要付出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辛苦。现在我们国家女子冰球队一直处于集训，去参加很多的这种热身赛的一个备战的状态。那我真的就是特别期盼，虽然我不能站在赛场上了，但是特别期盼这个我们中国的冰球姑娘们为我们的这个运动项目，为祖国争得更多的这种荣誉。当然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中国女子冰球能够突破我们的最好成绩，站在领奖台上。预祝我们的冬奥健儿们团结拼搏，超越自我，勇创辉煌，大家一起向未来。 最近这段时间，如果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的话呢，就会发现在10:30和12:05的时候呢，将会播出的是登峰冬奥故事新编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评书环节哈。那主创人员林瑶呢也表达了作为一个延庆人哈，对于自己冬奥来到家乡啊自己的这个心情啊，来听他的表述。 我是作家青年评书演员林瑶，北京冬奥会即将在我的家乡延庆举行，我倍感自豪。伴随着开幕式的临近，又恰逢中国的春节，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我将利用两节期间送温暖下基层的活动，积极投身于冰雪文化宣传、冬奥知识普及和冰雪运动的推广，亮出文艺人的文艺范儿，为北京冬奥会多贡献力量，用追梦人的姿态拥抱四海宾朋，共赴冰雪之约。北京2022年冬奥会，筑梦冰雪，共迎冬奥，欢迎您来最美冬奥城赴一场冬日之约，让我们一起向未来。 细心的朋友，如果您数了数刚才一共有22位哈，我们的嘉宾也好，我们的连线也好，2022我们选了22位不同的人士，不同的角度来对北京冬奥会做期盼哈。冬奥一起来，冬奥冲刺 ING， 期待这个冬天啊。我们刚才的这个内容给大家呈现完了，22组连线，22个人物，22个不同的角度，那也是提醒大家哈，北京冬奥会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现在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1天，到晚上8点的时候呢就要翻篇了，就是30天的时间哈。 是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啊，然后呢各个场地都开始闭环管理了。那这朋友圈里呢，很多喜欢滑雪的朋友都在感叹啊，就都发了这个自己在崇礼这个雪季，几乎是啊可以这么说，这个雪季在崇礼的最后一天滑行的视频，就是正好也是元旦假期嘛，好多的朋友都是努力的赶到了崇礼的各个雪场啊，去进行最后一天的滑雪。正好呢，崇礼1月3号的崇礼天气还不错，是一个很美的夕阳，在那个夕阳的那个映衬之下啊，大家就发一些非常有感触的朋友圈。我们很多的场地都开始进行闭环管理了啊，昨天的崇礼啊，包括近期的我们在首钢的这个首钢园的首钢滑雪大跳台啊，记者从这个场馆运行团队获悉，为配合雪地的二次塑形工作，首钢滑雪大跳台已经提前启动赛前闭环管理，场馆团队各项工作正式进入赛事状态。 据悉，启动闭环管理后，首钢滑雪大跳台场馆运行团队、体育及山地运行业务领域的部分工作人员先期进入闭环，将配合首批外籍专家在造雪、二次塑形等方面深入开展工作。造雪工作目前已经完成第一阶段赛道本体造雪任务，启动闭环后将陆续开展二次造型、塑形、补雪和除雪相关工作。 很多朋友也说到了这个美国冰球队哈，对，现在呢，美国冰球协会在当地时间的2号已经公布了参加北京冬奥会的女子冰球队的名单，其中也包括15位有过冬奥会经验的老将和8位新人。这次来我们北京冬奥会打女子冰球的这支队伍平均年龄是25.9岁，年纪最小的是19岁的埃维和莫菲，年纪最大的是32岁的奈特。北京冬奥会是奈特第4次代表美国女兵出战冬奥会了，她是历史上在世锦赛当中进球最多的女子冰球运动员，也是在冬奥会女兵决赛当中进球最多的球员，这是一个大心脏球员哈。美国队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女兵的冠军，那也期待着哈在北京冬奥会上能够卫冕。他们说经过评估吧，我们最终确定了这个23人的名单，由出色的老将来领导，同时也有年轻的人才进入到队伍当中，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金牌带回家。咱们北京冬奥会的女子冰球比赛一共有10支队伍参加， A 组呢是排名前5的种子球队，美国、加拿大、芬兰、俄罗斯奥委会代表队以及瑞士队， B 组呢是中国队、日本队、丹麦队、捷克队和瑞典队组成，那美国队将会首场面对芬兰队。看到孙东林也说哈，刚才说了这么多的准备工作，也期待冰雪运动普及能够在校园当中保持下来哈，促进我国冰雪运动的发展，真的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在以后冬天的时候哈有做冰雪运动的这个传统哈。 是的，哎，是有听众朋友就是我说的哈，赶了最后的最后。这个雪季最后啊，说在万隆1月2号的合影啊，他说我这个地儿海拔1984， 哎呦，这么高，哎呀，真漂亮。 背后还有其他雪场的映衬啊，这也挺好看的。 脸好黑 啊，是 因为周围太亮了。 万隆，如果说您喜欢去万隆的话，那我觉得应该是在这个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结束之后还能去，但其他的雪场就不一定了。 陈伟说以前去过张山营这一带哈，钻过一个大山洞哈，到了海坨，其实这都是以后哈咱们在冬天的时候可以经常去开拓的生活的边界哈。还有人说这雪车雪橇不是一个人能玩的呀，对，雪车雪橇要有很多的这个条件，首先咱们得有场地，其次您得有这个车呀，是吧，你得有雪橇啊，适合自己的这个工具才行哈。先可以欣赏，从欣赏开始啊。好，那这是第一时段的内容，我们一会儿在8点为大家带来赛事方面，关注今天的3场比赛，先是首钢，然后是北控，然后是国安。 北京农商银行黄金积存业务，黄金零存整取，智能积存稳步增金，既能提取金条，也能赎回变现，买黄金到北京农商银行，让您小投资实现大梦想，详询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投资需谨慎。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北京以晴为主，光照充足，适合安排户外活动，夜间开始能见度转差，明天早晨外出需要注意交通安全。此外，天气寒冷干燥，应该及时添衣保暖，补水润燥，并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晴朗，能见度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合外出登山。光照充足，空气清新，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合您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超轻精彩生活尽在咪咕视频，英超西甲等五大联赛直播都能看，支持手机投屏，高清画质，更有热门影视剧，更多精彩尽在咪咕视频，发送咪咕视频到10086下载。一起向未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赞助商顺心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1天。 卖年货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关注可参与500元年货大礼包抽奖，每天限量领取50元优惠券，把健康美味一起打包回家， 超值价格买放心年货，详情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北京冬奥会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雄鸡唱晓，今天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刚才我们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来回顾一下哈，到现在咱们准备的情况，也说出了很多冬奥心愿。 对， 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1天，晚上8点钟翻篇，咱们就剩30天了。 是， 就像大家说的，冬奥是我们的冬奥，是全世界的冬奥，我们都在期待当中哈。 大家都关注着呢啊！我看有这个朋友在说这个跳台滑雪，说这个上去哆嗦。啊，然后关老爷说，这一般人就是这个咱们是玩不了，这太快了。跳台滑雪是不允许业余选手去玩的，这只有职业选手可以去参与哈。那个 职业的也是其中的那几十位。 对，就是说是不允许任何的业余或者说爱好者去尝试的，这是有明确规定的。 对， 然后 确实危险性比较高 啊。也有人说，不会吧，不至于吧，哆嗦什么呀？那是您，我站在那个 地方，您没上去， 我站在那个地方过 了 啊。就是我和运动员的区别，就是运动员穿那个板子站上去了，我是穿着运动鞋站上去的，往那儿一站，说实话，120迈的裸身速度滑下去，然后飞到天上去几十米的高度，哎呦天，谁不哆嗦？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我们今天竞猜是一个串儿哈，先说北控，然后是首钢，然后是国安。今天三场比赛按着顺序来猜，谁先进球？可能刚才已经有很多答案了哈。来看大伙儿的竞猜，奖品呢还是国安和首钢的口罩，猜对一个。就是您如果是第一个猜对一个的哈，那就有奖品哈，咱们降低难度。好，来看中超联赛，昨天是保级组的最后一轮比赛，真是啊，这个赛季的中超即便是被切割成了很多块，但是还是挺受大家关注的。 是的，金门虎1-0沧州啊，是一个85分钟的绝杀惊险保级成功。当然了，这场比赛也有争议哈。然后大连人呢是4-1大胜青岛，但是由于天津赢球了，所以说他们只能是去踢附加赛，在附加赛当中他们会对阵成都荣城。重庆呢是2-1逆转武汉保级成功。下半场武汉队3分钟内由罗浩孙凯连入2球扳平比分，最终重庆队是重庆队啊扳平了逆转了比分，最终呢是携手天津金门虎顺利保级成功。最后呢就是说这就是保级的一个大的整个的结果。 所以说之前啊，我们各个媒体的同行都说到大连人的形势是最差的，果然就是这样。最后一轮比赛大连人对阵青岛队，尽管是4-1这样的比分，但是依然还是要参加附加赛哈。那附加赛当中大连人将会对阵的是成都荣城，保级组的这场比赛哈。那么来看看今天吧，今天是争冠组了。 是的，今天还有很多的争冠组的比赛啊，也是我们值得我们去关注，包括有咱们北京国安的赛季收官之战。 今天呢是亚太对山东，广州城对河北两场比赛啊，还有海港和广州以及国安和深圳的比赛同时打响下午3:30。我们请媒体同行肖楠给大家来分析分析哈，今年的 最后的一天的比赛了。 是的， 中超联赛。昨天我还跟大伙说，我说我本来打了一个中超要完了，我说这太不吉利，赶紧删了。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个梗来着哈， 嗯， 的确是这个赛季就要结束了哈。 嗯， 那么几场比赛，尤其是国安这场比赛，我们要请肖楠跟大家来前瞻前瞻。面对的是深圳队，深圳队今年真是哈，除了引援方面动作很大，确实在成绩方面也是表现上佳哈。 嗯， 那传统强队像国安啊，还有广州啊，海港队面临不同的变化和改变，只有山东队是最稳定的哈。山东队现在的这个夺冠以后，他们就等着足协杯了，我看是， 嗯， 足协杯再夺冠，今年就双冠到手哈。 是， 嗯，来，我们请进肖楠。你好，肖楠。 嗯， 啊，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好。 哎，先问问肖老师吧，就是说昨天呢，保级组的很多悬念最终是尘埃落定，有了结果了哈。您看到金门虎又保级成功了，包括重庆也是携手保级成功的，感到惊讶吗？毕竟这个比赛里也有一些争议，是吧？ 是这样的，尤其那个金门虎队最后啊，凭借那个球，那个可能疑似马格勒的手球，那么最终获得了这个比赛的胜利。当然了。从这个保级经验来说呢，这两支球队，尤其是金针虎队，真经验真的是算是最丰富的保级球队。应该说他们从这个赛季的初始啊，因为包括他们组队的当时的这个仓促，到最后的保级，应该说一路下来都在保级。所以说从赛季伊始到赛季结束，等于说保级是他们应该是不变的目标，和其他球队可能。有更多念想不太一样。那么金门虎队一开始这个目标就非常的明显。至于这个两江竞技队呢，我觉得他们沦落到这个地步，其实有点让我就是有点遗憾吧。因为确确实实两江竞技队的问题呢，不止于竞技层面，它可能更多的还有整个的这个俱乐部的运营啊，包括它的这个所谓的股改。所以说走到这步呢，可能还有各种内因外因交织在一起，然后对这支球队造成了客观影响所致。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结果呢和这一个赛季下来各队总体的这个表现和他实力现状应该是成正比的。 嗯，是的啊，我们也是只能说恭喜这个保级成功的球队，也希望这个没成功的球队再接再厉吧。 嗯，那大连人队的命运您怎么预测呢？ 大连队呢，尤其大连人队呢，真的是让我因为我从我是很多年之前我就非常喜欢大连队， 嗯， 包括以前的这个没有改番号的这支大连队，那么现在呢，这支球队应该说其实并不缺少人才，这么多年来。也出现就涌现出啊，各个级别的这个人才，包括他的外援的引进呢，其实以前也都还不错，但是呢，这么多年也都是因为啊，整个这个球队的一个运营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然后呢，人才呢不断的出走，你看现在他的这个包括这个队长赵旭日啊，也都是出走之后又回归，所以说。很多的这个人才的这种构建上呢，我觉得它是不是特别的稳定啊？我说的是主要是人才的这种搭建。 嗯， 这些年看似呢在培养年轻人，但是这个包括主教练的这个更迭啊，包括这个人员的变更啊，频繁比较动荡。我觉得这支球队始终还是给我感觉是有些动荡的感觉。所以说呢，对于他走到今天这步，应该说自己呢。在这个技术层面上呢，也犯了很多错误，啊，然后呢，确确实实很多的用人，啊，包括这个教练的选择也都是被动之举，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走到这一步，令人遗憾。他不是实力的问题，我总觉得他问题更多的在于，可能在于俱乐部的管理，整个的这个运营思路，啊，我觉得是这些问题。 嗯，那您觉得他们还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想留在中超呢？ 昨天他们以4-1的这个大比分啊，取得了最后一场比赛的胜利。 嗯， 我说了，这个大连人队呢，真的是有实力。你包括他现在的这个队里的这个，啊，老的队员也是非常，包括像赵旭日这样的队员是有联赛的夺冠，啊，有经验，有这种，他曾经在冠军队效力。 嗯， 应该说呢，我觉得这支球队的气质呢，应该说还是具备一定的气质，但是就是 就是看看他们怎么能够把这口气延续下来。因为最近，我觉得他们犯了很多错误，在保级的过程之中啊，在保级这个中超保级层面上，他犯了很多错误啊，说了一些可能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比赛。那么，但是昨天啊，我看到了他确确实实的，他呈现出一种上升的态势，而且呢，他们呢在这个升降级的这个附加赛中呢，毕竟面对的是中甲球队。所以说我觉得呢，虽然看似呢这个有些中甲球队在这个赛季呢比较的这个冲啊，或者说是呈现出一个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是经验或者说是这个整个这个联赛的这种竞争层级呢和中超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嗯， 这种心理和气质上我觉得还是有差异的。所以说我觉得经验吧，我更看好这个大连人队，从这个层面来说。嗯， 好，那今天呢也是这个赛季的哈最后一场比赛了。那么国安队的情况也给大家前瞻一下，毕竟这两天我们都觉得国安队真是踢到这会儿呢就只能靠年轻人了，但是年轻人的表现呢又让大家虽然说眼前一亮吧，但是又觉得心里没底哈。来看看今天这场比赛。 嗯，就说到这个比赛呢，我先说说上一场比赛。 好， 上一场比赛呢打这个广州城队这个第二回合的比赛啊，第二应该说是第二次交手吧，赛季的，我感觉和第一回合0-5输给对手的时候呢，确确实实呢，国安队呢在精神面貌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比较大的变化，应该说呢，全队上下呢都抱着一股啊这个劲儿啊，一定要呢，就最起码咱们不管是结果如何，最起码这个精气神上确确实实不能再像上回合那样啊，给人感觉最后到后来就是有些垂头丧气了。 嗯。 那么我觉得呢，这支球队之所以成为一支老牌这个劲旅强队啊，很大程度上是他有气质，他有这个队魂啊，他有这种文化底蕴。所以说呢，我看到了这个上轮比赛，能看到说这支球队真的是竭尽全力去维护自己的这个啊这个 尊严， 说是哎尊严哎，全力的去维护这个品牌。那么但是呢，确确实像您说的能力实力，就目前来说确确实实不具备呢能够在这个争冠组赢球的这种啊绝对把握。 嗯 啊，包括对着像这个广州城队这样的球队，我们也没有这种绝对的把握。现在呢就是您刚开始也说到了，新人确确实实涌现，这是令人欣喜的。我们现在俱乐部也好，球队也好，实际上已经有意识的着眼于未来，但是呢在当下呢，我们这个小目标呢还不能放弃。昨天呢，这个主教练啊，比利奇也在发布会上说，我们目标是争第五。 嗯， 确实和深圳队这个竞争呢，我觉得这是赛季收官战。国安队呢，我印象之中啊，在这种赛季收官战，这种竞争之中呢，很少掉链子，很少掉链子啊。但是呢，现在实力确实是有问题。 嗯， 那么尤其您也了解到，昨天这个。代表国安队啊，跟主教练一同出席发布会的是队长于大宝，于大宝已经九输战阵， 是， 所以说这个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确确实实，现在啊能用的他都用了，这个球队， 嗯， 啊，这个无论是老的啊年轻的，啊各类的球员能用的都用了，所以说我觉得到了一个我认为是这个我从啊学生时代看球到今天，我认为国安队。可能到了一个最困难的一个阶段， 那您是说最低的一个点了是吧？现在 对对是这样的，哎，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自己苛求他啊，让他去打成什么样，我觉得不太现实。 对， 但我觉得国安队以现在的能力，能够打出精气神，打出我们这种精神，国安的精神来，我觉得这个此时此刻是更重要的。 嗯， 哎，不能丢魂啊，不能丢掉这个气质。 今天虽然。对，今天虽然是这个赛季的最后一次比赛，但是可能接下来的一到两个赛季，我们都不会说一下从低点一下又跑回到或者爬回到原来的高点，可能会有一个非常缓慢的上升的过程。我们球迷朋友可能从现在就得做好心理准备，我觉得。 没错。 嗯， 是这样的。嗯，不过我觉得还是令人欣慰的，像高天意这样的年轻球员在这个赛季涌现出来， 哎， 我觉得这个是国安的一大发现，当然也是今年引援中的最大的亮点。 嗯，我们也期待着之后这个调整哈，能够快速的让国安队恢复元气哈，这是咱们的球迷的共同的期待。好，谢谢您的分享，我们也在新的赛季吧，希望国安在新的赛季能够有更好的调整。再见。 好的。 嗯， 好， 再见。 再见。 嗯，这是中超足球国安方面的消息。 对，昨天发布会当中哈、啊，就跟肖楠说的一样，带的是于大宝去亮相的，咱实在是没人了。这也是于大宝这个阶段吧，第一场比赛之后再一次有希望能够登场，这也表明了比利奇对于这场比赛的重视，因为三分还是很关键的哈、 嗯、 对于咱们来讲也是一个精神的体现。也别忘了在我们的竞猜当中来猜猜今天的三连串，先是北控，然后是首钢，然后是国安，最先进球的球员，刚才有人说今天别猜了，国安进不了，没人进球，那您这缺一个元素哈， 干脆猜于大宝， 干脆猜大宝，万一呢，大宝也是个福将是吧， 是 大宝一般在这个国足都是会进球的。好，这是咱们的竞猜、 嗯、 那接着再说说 CBA 的话题。 嗯，好的啊、首先我们还是来连线一下已经在线上的宋翔吧。 嗯，请宋翔给大家说说哈这两天咱们的比赛。宋翔你好。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说说首钢和北控这大元旦的吧、嗯、这两支球队就打得不怎么好。我本来想你看像舒豪呀，包括咱们的吉布森回来之后可能会有一个小高潮，结果发现这个小小的高潮之后就来了一个低谷，这是怎么整的这个？ 其实呢我觉得跟两个球员的状态有关系，因为呢舒豪呢确实这两场比赛呢呈现出一个不同的一个状态。 嗯， 之前呢打广厦呢其实他整个的状态并不是很好，我们看到第四节也没让舒豪上场，实际上他的状态呢很有起伏。上一轮呢其实打山西呢舒豪整个的表现我觉得尚可，至少呢他状态呢有这种反弹的一个迹象，尤其是开局阶段他的整个的这种攻击力十足。虽然第四节有一些机会没有把握住，但是呢舒豪整体表现我觉得是要比上一轮要打得很好。吉普森呢现在在球队的心中的这种信任度应该说是很高的。我们看到上一轮打山西队，他在最后四分钟的时候啊，这个吉普森直接的出战被安排这个替换舒豪。实际上这个时间按理说应该是交给舒豪的，但是很明显吉普森的状态要好于林舒豪，所以呢他完成了最后四分钟的一个比赛时间。应该说吉普森最后的这个表现我觉得也还是可以接受的，命中一些高难度的进球，但是呢并没有带队呢去去逆转比赛。我觉得吉普森现在的这种表现其实还是挺符合我们的一个预期的，就是球队出现一些僵局或者一些关键的时刻，他能够打中一些高难度的进球。所以我觉得两个外援的状态其实都是一个向好，一个是持续的保持一个比较好状态，其实对于北京首钢队而言是一个好的事情。但为什么首钢队现在还在经历一个两连败呢？我觉得呢可能跟他们一个体系变化有关系。因为呢你可以看到当舒豪吉普森回来之后，确实他们掌握了很多的进攻的球权以及进攻的机会。之前像是方硕呀，像是小雨在后场那样的进攻的这种次数啊少了很多，尤其是我觉得刘晓宇的这种变化还是比较大的。虽然说上一轮打山西的时候其实刘晓宇的数据很全面，但是他没有像第一阶段那样的这种突出，所以这也是外援来到之后给球队的带来的一些变化。但是呢其实这样的变化呢我觉得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因为你总要有这种不同的外援进入，国内球员如何在这样的这种变化之下去找到或者调整自己的位置，我觉得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们所说的磨合。当然说今天啊跟吉林的这场球是北京首钢队要必须拿下的一场比赛。 嗯， 因为此前的两连败对于我们而言确实是一个小的低潮期，那后边要打辽宁要打广厦，所以中间的这场跟吉林的比赛是一定要提升士气提升一些战绩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不能够错失这种机会。 可是吉林好难打呀。 虽然确实因为吉林有这个琼斯这样的超级得分手，但是我一直在说，就是北京首钢打吉林呢，其实他们在过去的两个赛季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比较成功的经验，尤其是我们在防守琼斯这个点上还是有一些办法的。因为琼斯呢 其实他的三分球啊，有些这种时灵时不灵的感觉，所以我们更多的可能是要防他的突破，而让他在外线投篮，这样的这种进攻选择啊，或者防守的这种选择，其实是我们一直在执行的。 嗯， 而限制住琼斯，或者说能够让琼斯得到一定分数，并不会改变整个比赛。同时我们要对其他的，比如说二江的防守或者限制，其实才是可能更加重要的。如果让吉林多点开花的话，其实这场比赛北京少龙队是不能赢球的。因为我们看到之前跟上一轮跟山西队的交锋，少龙队其实跟对手拼进攻，这个其实我们并不是最擅长的方面，我们最后也输球了，所以我们不能够拿我们并不是特别擅长的地方去完成比赛，我们还是要做好防守。而防守呢，其实上一轮做得不好，那经过一天的调整，我觉得守望队应该会在自己最为擅长最为基础的方面应该会得到改善。 嗯，因为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咱们有很多的家里人哈也在讨论说，到底是打快还是打慢，也就是说到底是以进攻为主还是以防守为主。那看来你刚才分析，那打吉林的时候咱们还应该把速度放下来，尽量的限制，刚才说了除了琼斯之外还有二江在呢。 对 啊，琼斯这两天老在这嚷嚷说自己这个发钱的事儿哈，抱怨吉林的管理层是不是因为工资方面哈这个那个的。除了他之外，其实还要防咱们本土球员，所以说那这场比赛的这个主旋律按你的分析，那咱还是以防为主，是不是？ 对，确实是因为呢，刚才也说，就是上一轮我们跟山西队打进攻，虽然前三节我们进攻手感还算不错，但是呢，毕竟这个不是我们最为擅长的方面，而进攻呢，却是山西队最为擅长的方面，他们在进攻的效率是排名联赛第三的一个位置，所以你跟这样的队伍去打这种对攻，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我觉得上一轮比赛呢可能是一个教训，那经过教训之后呢，我们会吸取很多经验，我们也是重新能够认识到我们最为擅长的方面。但同时我其实想说的是，北守队一直就是防守啊确实还是不错的，并且依靠防守赢球，但是呢当他们出现一些反击的机会的时候，其实这个命中率我觉得还是要进一步的提升。 是， 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困扰我们北守队几个赛季了。 可不， 我记得有一次赛季结束之后，也曾经问过亚迪斯，然后我说咱们的反击其实是我们应该取分的一个方面，但是为什么有些反击的机会始终打不成呢？亚迪斯说呢，我们一方面在训练的质量上，就是这方面的训练呢其实要加强，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需要打得更加聪明一些，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北京守望队需要提升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虽然说我们可以靠防守赢球，但是打强队的时候我们需要在进攻上其实还要做得比较好。 抓机会可以，但是咱得打成功哈。 对 最近也有好像有消息说是赵睿有可能到首钢来吗？ 我觉得这样的可能是停留在一个留言的阶段，因为要考虑到虽然说北守望队有这个顶薪的合同，这个可以给一些自由球员去开出，但是这样的机会呢可能要等到某个球员的合同到期的时候，或者说他成为自由球员的时候才能够去讨论，或者说才能够去进行。并且像赵睿这样的情况，尤其是他跟广东队这样的这种渊源关系，以及他在球队当中的位置等等，我觉得很难去完成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样的留言可能会停留在一个不太靠谱的一个阶段。但是呢，因为我们知道北京守望队一直对于这个后卫线也是希望能够加强，但是还是我觉得赵睿，至少我的消息源没有给我得出很明确的消息说赵睿现在会跟守望队有这种很密切的这种接触，或者说这种可能性的前往。 好，那咱们就踏实了，惦记是可以惦记惦记哈，但是要说真是想把他请过来的话，那确实在技术层面上可能也有很大的困难哈。 对， 谢谢宋翔的分享。那我们也关注今天哈，两场比赛都比较早，一个中午一个下午的3点钟哈。对，刚才跟我们听众朋友互动的时候就问到了，我们请大家来竞猜哈，说是首钢谁第一个进球，北控谁第一个进球，你看呢？你给大家建议建议。 我觉得曙光队应该进球的还是书豪吧，因为书豪，对，我觉得书豪应该会延续他在上一轮这种从开局阶段就展现出这种强烈的攻击性侵略性的这种打法的这种表现，所以我觉得书豪可能会迎来这个守望队的第一个进球吧。 第一个进球啊，北控呢？ 对，我觉得北控队其实包括张帆或者三宁都有可能完成这样的事情，因为 北控难猜点啊。 对，得分手比较多，而且确实你打浙江这个不太好打，确实不太好打。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其实我想提很有意思的点是在于是两个点，一个是兰斯伯格会打救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看点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大家可能很不知道的是，王俊杰跟王一博，对方的王一博，其实在国青的时候是非常好的一个朋友， 好伙伴哈。 对他们，而且在国青打球的时候是住在同一个房间， 哦， 所以两个人的关系很好。这个现在成为对手，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所以。但是最为最为重要的看点当然是兰斯伯格打救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具有故事性的一个话题。 好，那我们中午和下午看故事哈。好，谢谢分享，再见，我们下次 再 连。 再见，拜拜。 书豪那个不好说， 是 那给您一个参考吧。我们三连串的这个竞猜，您可以有空的时候参与一下。 是的， 这是今天的比赛安排啊。那昨天的两场比赛打完了，广东队是101-86大胜了同曦，广东队呢也避免了连败，而同曦目前是15连败啊，他们只有2人得分上升，其中赵天翼15分6个篮板3个助攻2个抢断，赵百清22分7个篮板和2个抢断。广东队昨天易建联贡献了31分啊，6个篮板和2个助攻，队友刘全彪也贡献了11分。另外一场比赛呢是，广厦109-84战胜的福建，这样广厦也是3连胜。高登还行，22分6个助攻，没打好几十分。广厦这边是5人得分上双，比较平均哈。贾罗德琼斯17分3个篮板。 这不是。这个也跟大家说了啊，因为上半段的时候就有这个听众朋友在问说，能不能聊一聊，能不能说一下赵睿来的事有没有谱？那现在来看，不是很有谱。 你看刚才说了没谱，没这事儿，而且你听出来了，那意思是说他在广东队效力这么长时间，你要是突然改到首钢队，我觉得从技术层面上真的是挺难的一件事儿。 是的，所以说这个就别瞎听了哈。这事儿没谱。那然后。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也说这个宋翔说的真好，分析到位，说的很中肯。 还有人说怎么跟我说的是一样的。看来您现在也有专业的水准了哈。谁问流年听千里说，冬奥会倒计时1个月了，期待谷爱凌的表现。我期待谷爱凌全虚全影的先到咱们这儿了，跟健健康康的。 这个跟当年我参加滑雪比赛 之前我的期待是一样 的 嘱托是一样的， 一定要全虚全影的回来。风言风语人说，预测今天三支球队第一个进球的，首先是首钢是刘晓宇啊，北控是廖三宁，国安是张宇宁。 这个还是就是说咱们要不说了张玉宁的都重猜一下吧，因为张玉宁不在赛区了，有点小拉伤，已经回北京了，就是准备养着参加国足的比赛了。所以说 有人说今天咱国安进不了球，你要不写上国安进不了， 也是 改一下， 就国安冒号无人进球。 赵睿来首钢行，杀手集中营正式成立了，这也是大家的这个谣言哈，刚才说了只是停留在谣言的这个层面当中哈。 是 首钢范子铭，北控廖三宁，大伙儿猜的。行，一会儿我们继续给大家半个小时的时间来竞猜，下半段我们还有综合的消息哈，欢迎您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 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我的问题哈。 啊，是那个朋友在我这中的奖，我早就已经寄出去了哈。 这周五我先把球带这儿来。 三天一场，谁也盯不住吧？中超这赛程的安排呀、啊，反正今天是最后一场了，没有战斗，咱也是看一场少一场这个赛季的比赛哈。 嗯， 希望国安在最后一场比赛画上圆满的句号，猜是曹永静进球。那前几个呢？那俩不猜了，八三三八说的哈。啊，也有猜 A 席能够进的风言风语人。好，大伙儿慢慢猜着啊。第四时段，我们来说说国际足球方面。 嗯，是的，先来关注这个重磅消息啊，就是说之前也是说了嘛，这个梅西确诊新冠阳性了，然后在梅西的日历上，1月9号就是这个日期呢，可能已经被画上红圈了，因为他有希望能够复出，而他也自己也期待能够复出，然后参加巴黎对里昂的发甲比赛。据队报的介绍呢，巴黎的想法是让梅西在赛前直接从阿根廷返回巴黎。近期梅西一直在老家过节，然后也在那儿呢确诊，并且在那儿进行隔离。队报也表示，如果梅西在周六前能转阴，这是报告给法甲的最后期限，那就能赶上对里昂的比赛。好消息是，尽管梅西被感染了，但是没有任何症状， 无症状感染者， 对，良好。可能在接下来一两天，也许就能转阴啊，这是咱们到时候看吧。那确实那边， 我看特别逗，网友就说这谁干的？谁把病毒传染给梅西的？ 嗯， 然后看着网友各种推理和搜索哈，各种人肉，说是一个叫费尔南多·帕拉西奥的 DJ 可能是头号嫌疑人。哎呀，不管怎么说吧，谁传染给他的，但是让大家还是挺担心的哈，毕竟感觉这个病毒之下谁都不能够幸免似的。 是，然后这个 DJ 被那边的网友网爆了嘛，就上网骂他，然后这个 DJ 实在受不了了，然后就 证明自己， 对，自己做了个核酸检测，然后把报告发他的朋友圈里了。 我没事儿，我是安全的。 对， 我是阴性。 所以说这就很不好说了，因为梅西确实在前段时间过节的时候，他组织一个很不小的派对。去了很多人，然后大家也据那个视频里那个段落，大家都没戴口罩，在一起吃吃喝喝，蹦蹦跳跳跳舞。所以说， 用咱们的网友的话说，就不作不怎么着来着， 哎，是吧？所以说这不太好哈。我们也是联系了爱奇艺体育的解说员汤宪博，给我们从各个方面吧分析了一下梅西阳性事件的影响。 好，今天呢，正好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聊一聊最近足坛比较热点的几个话题啊。首先，我们聊一下梅西这个新冠阳性话题发酵给各方面带来的这个影响。首先，这肯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爆炸性新闻吧。梅西这边是新冠阳性了，其实 C 罗之前也有过，但梅西这个因为正巧赶上了现在西方世界整体新冠的疫情大爆发控制不住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又结合着现在这个对于这个各种联赛啊是不是要停摆啊要不要暂停啊这种情况，又引起了一波很大的一个波澜吧。但整体来说，我觉得首先它能反映出很多啊，你看第一，梅西得新冠啊很有可能是因为圣诞新年这一批，咱们看他去和他的妻子啊参加了许多这种聚会，这种就是这个聚集性的活动确实还是很容易传染这种情况的啊。毕竟西方现在社会上比较控制不住，所以说这种情况的出现就造成了梅西增加了自己感染的可能性，也确实是感染了。另外这一个情况呢，就是当时的这个聚会的 DJ 啊已经被网爆了，许多球迷也骂他，说他是传染给梅西的这个罪魁祸首。这个大批的网暴啊也是让这个 DJ 啊这个不堪重负，最后自己啊是硬生生的还贴出了一个核酸检测阴性的一个报告，而告诉大伙儿别赖我。这也说明什么呢？所谓的这个饭圈的行为啊，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不光是我们啊，也说明了因为梅西的一个大 IP 啊，它确实会影响到很多的事情。另外就是要说梅西这个情况会不会造成欧洲这些主流联赛的延期呢？他是不会的。首先咱们看啊，梅西的这个新冠阳性呢，首先是通过阿根廷国内权威媒体给出的消息是他已经得了几天了，快好了啊，这才给出消息。他为什么快好了才给出消息呢？就是不希望对于联赛有太多的影响，快好了的情况下再说啊，没耽误几天也就回来比赛了。这个是他这整个团队也好，或者是整体的一个考虑也好啊，所做出的这么一个决定。 另一个就是确实欧洲这几大联赛，咱们知道啊，疫情最初的时候曾经停过一个小100天，当时对于各大俱乐部、各小俱乐部啊，对于所有的俱乐部内内外外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许多工作人员啊甚至因此丢掉工作啊，球员们也要降薪去让这个俱乐部能够正常运行，确保尽量多的员工啊能留在俱乐部而不是失去他们的工作。所以当时这件事儿还闹得挺难看的，因为毕竟许多时候你说你要谈让球员们集体同意降薪呢，这个事儿其实也是有很有难度的。另外咱们得看到啊，这欧洲联赛为什么不会停呢？咱们看到球员们得了新冠啊，没几天之后也就好了，还能回来比赛，似乎这种影响性也不够大。为什么呢？因为球员他们都能够得到医疗资源的倾斜，所以他们受到的影响并不会特别大。那么这样各大联赛的这个委员会也好，或者是组织者一看是有新冠的疫情出现在球员身上，但是最后又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球员还都能健健康康的回来踢球，也没什么事儿，好像就得了一个大号流感一样。那咱们就别停了啊！如果停的话，这个损失这么大，咱们还是咬牙坚持吧。所以说，只能从赛事组织方面啊，要求球迷怎么怎么样，要求俱乐部啊提供这种核酸检测48小时、什么24小时等等。所以说，梅西的这一个新冠阳性呢，从这各几方面啊发现了，就是社会上控制不住，饭圈行为世界范围都有。从梅西的决定又看出了欧洲联赛是尽可能的能不停摆就不停摆。以现在这个情况呢，是不会停的，除非这个事儿真的是到了不可控、大范围的，扩展的一个情况。 再说说其他的，说说巴塞罗那吧。这个毕竟西甲那边呢，现在比较有话题的就这支球队了哈。巴塞罗那想把库蒂尼奥卖了，然后当时是1.5亿买进来的库蒂尼奥，现在呢给阿森纳推荐，据说开价是750万镑。这个缩水了多少啊？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1.5亿变成750万，然后啊，他们想要引进莫拉塔，这据说呢，这个莫拉塔啊也是要加盟巴塞罗那了，从尤文啊到巴萨，转会的操作据说完成了95%，这也是开始让人们讨论说哈维的这个舰队理念究竟是怎样的。毕竟呢，哈维近期啊这个联赛里让2名 B 队的球员又上演了首秀，本赛季巴萨已经是用了33名球员，这是阿尔瓦罗·桑斯成为了第32位，然后尼科成为了第33位。其实这33人当中，有些人已经离开了，比如说已经去了热刺的埃莫森，还有回到马竞的格列兹曼，还有包括已经退役的阿奎罗哈。但可以看出来，哈维的用人的这个范围是很广的，包括无论是在青训上的挖掘，还是在市场上的这个淘换哈，都是在上心的。那也是汤显博讲了一下，说莫拉塔这个转会到底有没有谱，他的出路在哪儿，包括哈维的理念啊，也大概是有一个体现了，一起来听一听。 那么另外呢，就得聊一下这个莫拉塔这个转会的传闻啊，这已经不是传闻了，快要就通过阿斯报说，这已经95%就板上钉钉了啊，95%转会的手续已经完成了，就是要去到巴塞罗那了。这也是说啊，这3家豪门挨个去一遍啊，这确实是西甲联赛他是走了一圈了。当然必须得说，他这个情况就得结合，首先是尤文。尤文是租借他的，尤文不希望夏天的时候再给出3000万去触发这个买断的选项，因为这个莫拉塔现阶段在尤文的表现呢是愈发的在下降的，状态也是不稳定，而且之前咱们也看到，其实阿莱格里跟他在场边也有过一些小口角，也是有过一些小冲突，虽然之后呢这事儿也就过去了，但也看得出现阶段球队可能对他的表现也好，或者他对于俱乐部对于阿莱格里也好，互相都有那么一些不是能够特别满意的情况。所以他呢首先又不会被买断，又踢得又不太顺，那就基本上可能是要转会的。转会这种事情呢，那肯定是早操作早选择嘛，早买早享受啊，晚买就省钱了啊，当然这是开玩笑啊，他肯定是要早一点做选择的。而现在呢，就巴萨是用人之际，吕克德容效果一般，再加上是伤病席上躺了一堆人，现在呢巴萨是用年轻球员搭配着一些所谓的技战力啊，只能是这么勉强的踢下去。但是你知道巴萨现在还是有欧冠的这个席位的一个争夺的需求的，所以这种事儿不得不早下手。冬窗呢还是已经做出了他们的选择了，那这样的话也就 可以想到哈维到底要干什么了。哈维也知道现在这些年轻球员结合现有的能踢的这些技战力是不够稳定的，是不足以保障巴萨能够在欧冠区得到这么一个比较稳妥的门票的，所以他的冬窗动作已经开始了。咱们看到费兰托雷斯已经从蓝色的曼城来到了红蓝色的这个巴塞罗那了，他已经开始发力了。另外一方面就是莫拉塔这个事儿，他也已经在使劲了。而哈维这个教练毕竟是球员出身，而且可以说是权威性很高，在现在这一波球员当中还有很深的影响力。再加上他，你说不论是费兰托雷斯也好还是莫拉塔也好，结合媒体的报道，在这两名球员的这个转会过程中他都是不断的打电话，这可以说有点像礼贤下士三顾茅庐，都可以说就反正你可以说的是哈维是带着诚意扑面而来，不断的劝说你，不断的把你的心理负担去降低啊，以他的这个经验告诉你怎么怎么样，如之如之何，你来了之后我们会做到什么样啊。而且莫拉塔这毕竟嘛，这个用熟不用生，他在西甲联赛这个已经是很熟练的一个老球员了，所以用他也是一个很确定的一件，也是一个很会比较保险的一个事儿。另外拉波尔塔也是刚刚给出了消息，说是冬窗要在资金上支持哈维。这句话呢，信与不信，且信且不信，大家自己拿捏着看啊，这都好说。但确实是巴萨要在这个冬窗确实是必须买几个技战力提升球队的稳定程度。你看这个锋线也好，或者说是咱们说这种防线上特尔施特根的状态的不稳也好，其实这也是球队整体的状态不稳带动之下啊，球员之间这个状态也有受到影响。那如果趁着新年这一段的休息呢，球员能够得到一定的休息，得到一定的调整，球队呢能够得到技战力的一个即时的补充呢，这就是会非常利好的一个消息，有利于巴萨在说下半个赛季去争夺一下更靠前的位置，去确保自己有更好的选择的余地。大概的情况呢也就是这样，也说明了一个哈维确实是一个有谋略有想法并且已经开始行动的主教练了，就是既希望于自己的青训球员，又在现实当中去选择技战力。所以这个教练呢我觉得还是既务实又坚持理念的一个大基调开始了他在巴萨的一个执教生涯，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让人确实是比较信服的。而另外呢，莫拉塔如果要走，尤文现在必须得好好想一想锋线要选谁去替代他了，因为对那不勒斯这一场阿莱格里应该是就不会因此去征召莫拉塔了，现有的队员可能会去替他去踢这个锋线的位置，但是冬窗尤文确实要抓紧了。当然啊，各家欢喜各家愁，都有自己闹心的事儿，这也是国际足坛比较有趣比较吸引人的一点吧。 好，来看看大家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的内容。这也就一个月的时间了哈，所以呢大家对北京冬奥会还是充满了期待。有怕这个怕高的，刚才范青说我就怕高，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冬奥会的有些项目特别吓人哈，反正往高处去的都害怕。 嗨，这个东西，所以说运动员为什么厉害呢？ 说到国安准备好认清困难，锻炼新人，有拼搏气儿啊就行了，有没有进球啊也没关系，不管结果如何我都能接受。取胜的还是挺期待的，当然赢了更好哈。 幸运之星也说预祝今天首钢取得开年红，希望首钢再圆冠军梦。今年要不磨一磨先。 麦西穆斯说北控先进的是张帆，我猜秋天第一个进球是来自于他首钢啊。秋天第一个进球，国安是对方的乌龙球。 这想的够细的啊。 就是您的意思，咱进球也是对方给的，咱没有进球的能力吗？刚才还有朋友说，要不让大宝踢前锋吧，接着回去踢前锋，那我还行呢。 没准呢。 啊，是吧？ 比利奇发布会上说了让他踢哪儿了吗？ 没说。 哎， 那怎么可能上去就说我今天让大宝踢前锋？那完了，那战术都泄露了。 对， 北京冬奥会，时光雕刻说，首钢大跳台的夜景真是好美啊。希望冬奥会的运动员在雪场、赛场、冰场都能比出好的成绩哈，北京冬奥会再办一场无与伦比的感觉的奥运会哈。 工体老球迷也说，冬奥会3亿人上冰雪啊，促进了我们冰雪项目的迅速发展，期待奥运健儿取得好的成绩。 孙远军也说啊，可以看到北京冬奥会，顺利的进行， 啊，希望在一个月之后在世界很好的展示自我，我挺骄傲的，我也自豪，为冬奥运动员还有奥运建设者以及运营管理背后的这些所有的工作人员点赞。 是的， 啊，说到这个篮球哈，我们打法不是变了吗？第二阶段的球基本上都是打快了，我们现在不怎么磨防守了。这不刚才跟这个宋翔也讨论说到底是快还是慢哈？ 是的， 他的意思是今天打吉林咱就别那么快了，咱可以慢一慢，限制二江，限制琼斯，这是咱们首先要做到的。刚才提到了赵睿，还说赵睿你们就甭想了，顶薪那点钱估计肯定是不会考虑的哈，还得练练咱家自己的新人哈。 是，Alex 王说，我期待可以自己去现场看看冬奥会啊，感受一下参与奥运的感受，也希望中国奥运奖金牌榜第一，中国加油。 我身边有不少朋友也在问啊，说咱们能不能去现场看呀，我说咱们再稍等等哈，别着急哈，我们到时候看疫情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平稳哈。 是， 但是去现场是更好了， 希望能去吧，反正据朋友圈信啊，这个不是什么官方渠道啊，只是我说听朋友说的，这个崇礼比较困难了。但是延庆啊，这个首钢园啊，还是可以期待期待，也许可以呢。 苏远军说了，今天是球迷幸福的日子，就是咱们这比赛稍微都早一点，都在白天，11点、3点、3点半，说同一天三支球队，所以明儿咱这话题可以展开了哈。今天好幸福，其实球迷就是这样的，只要有体育比赛看就觉得幸福，就这么简单。谁问流年说了，嗨，赵睿这事儿特没谱，就甭提了，咱就甭讨论了，也别惦记了。乐乐乐说，这回咱是吃亏在外援上了，这首钢啊国内球员还行，我觉得现在范子铭是首钢的真大腿。那您有没有猜今天第一个进球的是范子铭啊？ 飞弹牛郎说，吉林刚刚赢了深圳，心气儿正高呢，想赢吉林不容易啊，必须100%投入，自己不能乱。 他还说上一场呢，说亚尼斯说的也不全对，和山西前三个阶段打的时候，就是之前跟打的时候还不落下风哈，如果坚持住的话，不是用这个快的速度来打的话也不见得输，咱不是输在快，而是输在了节奏乱了，防守最后也乱了。不是简单一个快的问题，其实咱最后是很有机会的，就跟这个打广厦那场一样， 是 就是最后那两下没掌握好，而且咱们的命中率抓住机会之后的这个命中率下降了，这不行。7720说了，说元旦期间我去了合力之门，遥看了一下首钢滑雪大跳台，太漂亮了，期待冬奥会能够启幕的那一天哈。是唯有战斗说的，要不行的话就让大宝打前锋吧，后卫还是让新的组合去练练，反正就一场了。估计下赛季咱也得找外援中后卫了。哟，下赛季还找外援啊？咱能找到强力外援吗？ 哎，也看整个的形势如何吧。其实最希望的是这几个外援打出来了，啊，打磨合好了，然后下赛季没走。 几个外援？咱就一个外援。 这不是布朗据说还要来吗？ 啊，咱一个说的是国安，一个说的是首钢， 啊， 说岔了。 嗨，那 A 席咱就 A 席，好啊。周伟说了，人员齐整打成这个样子，说的是山西是吧？说那主教练还是有责任的，亚尼斯你就不行啊，你不如谢立斌呢。 是，呵，这王晨啊，在这梦幻联动呢哈，说应该把咱这安德森卖给尤文，莫拉塔去巴萨，库蒂尼奥来国安。 我挺同意的，要不您运作一下？ 这750万卖巴萨也是卖，要不 卖咱？吉林难打吗？托尼伟说，吉林也不是前几个赛季的吉林了呀。反正琼斯还在，二江现在成长起来了。你觉得吉林难不难打？他还说呢，吉布森你就放开抡，你不让他放开抡，更没人得分了。现在就 是 这情况，想要防守又想得分，你不现实，你就干脆让他自己去抡得了。 是。关老爷说，那还不得天天核酸呀，这可能说的是冬奥会的观众什么的哈。这个您要知道，就是说之前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所有的我认识的学友们如果去崇礼滑雪的话，那都是天天核酸的，每天做一个核酸 啊，这也是必要的防疫措施哈。 没错， 有朋友说什么也甭都想了，书豪、方硕、小川他们的状态回来，你这实力自然就提升了，你等着吧，现阶段咱就这前十的这个状态了。方硕和尤其小川的这个伤哈，我估计不会短时间当中就让大家能看到他巅峰状态的哈。 首钢先进球，你看吧，今天赛程是首钢十一点，北控是十五点，国安是十五点半。篮球比赛一般是先进球嘛，足球就不一定了。对，首钢今天第一先比呀、啊，那十一点可不是他们先进吗？这必须的呀。 是。 嗯，期待着冬奥会能够圆满成功，期待冬奥健儿在雪场上拼搏表现，我期待着去首钢大跳台看比赛，到冬奥公园体验冬奥的气氛。我给大家上张图，这图是首钢大跳台和冬奥公园啊，孙东林上的图非常漂亮哈，很有工业时代的感觉哈。 这晚上更漂亮， 晚 上您再拍一个， 开灯特漂亮哈。 是的， 晚上我还没去过，我就也是白天去的哈。老周，首钢是大宝进球，北控是秋天进球，国安是长林进球，挺好。Seattle 说了，说第一个进球是朴成啊，朴成有这种可能吗？国安， 和平使者，对，就是他问的啊，今天七点四十问的，说网冲网传啊，广东赵瑞可能来首钢是真的吗？ 刚才我们辟谣了， 是 不是？是 假的啊， 也不说假的，反正现在是留言阶段， 对，现在还没啥谱啊。 会不会成为真的呢？有的时候传着传着就真的变成真的了。 嗨，那当年啊，就是说，尤其是在梅西、C 罗一直在西甲双雄的时候 啊， 突然有一天就说 C 罗要去尤文了啊，大家都觉得说什么呢？啊、 就怎么可能去意甲呢？ 这记者疯了，然后第二个记者、第三个记者、第三四家媒体、第五家媒体都开始报道， 然后就发现哎，怎么还是真的、 啊？最后真去了啊。这是黑桃宁浪也说，认识的冬奥会认识的人不多，那就是特别想让北京姑娘谷爱凌夺得金牌。 谷爱凌也是今年咱们所有的体育迷期待的一个点哈， 是 因为她的三个项目都真的是有可能会争夺奖牌甚至是金牌的哈。 国安现在和深圳啊差这个两分 啊， 所以说 这场比赛也决定着排名哈。 是的， 咱们要是拿了三分就超过他们了。孙东玲也说哈，说期待冬奥盛宴平安健康圆满的完成，也期待冬奥健儿能够在雪上有出色的发挥，欣赏在国旗在冬奥赛场上升起的那一刻。 这是谁问流年听千里说，冬奥会开放的话可以转转雪如意、就算开放了观众，那应该也不会让观众上去转转，冬奥会结束了咱们去转转、我现在就特别期待等冬奥会结束了圆满举办完了以后，那剩下的冬奥场馆是不是我们这些学友就可以哎哈哈， 冬天夏天都可以去。冬天你可以去滑雪，夏天可以去乘凉。 对，可以去滑冰 啊、滑冰或者是滑草、会不会有哈、当时哈。 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最关键的是如果说您真到了那个大跳台啊，首钢园大跳台，没准您还真不敢上去。 你说太高了， 对，它远看啊是一个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建筑物而已。 嗯， 近看呢，因为平时生活中您可能看不到那样的建筑物啊，最多就是一栋高楼而已。您站在高楼底下往上看，可能不觉得有啥什么压迫感之类的，没啥。 我觉得以后可以这样分区，就是想上去跳的人是一个区，想上去看的人一个区。 那也不让上去跳啊。 对，你只能看，就看一下，然后你再全区全影的再下来。 是的。 嗯。 哎，这个。往那儿一站啊，您都不用去那个坡上站去，去那个跳台底下一站，哇，那个大特别大那个坡度的压在您脑门上的感觉， 但是景色非常美哈。 是的， 好，感谢大家的陪伴，欢迎继续收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听听 FM 北京故事广播联合会员，帮你省钱，一千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北京以晴为主，光照充足，适合安排户外活动，夜间开始能见度转差，明天早晨外出需要注意交通安全。此外，天气寒冷干燥，应该及时添衣保暖，补水润燥，并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上四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晴朗，能见度好，登山气象指数为二，适合外出登山。光照充足，空气清新，晒太阳气象指数为二，适合您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